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，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，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，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，这段历史好值得大家回味欣赏。 一代降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，逢星期二晚上10点， 好啦，翻嚟第二节啦。咁咧就其实头先提起，一开头节目开始提起呢个李大围城嘅时候咧，就其实我提起佢咧就有少少想讲自己单 case 嘅。咁咧就因为下个礼拜一咧，即系呢个10月19日咧，我会喺呢、這个朝头早啊西九龙裁判法院嗰度咧要应讯嘅。咁因為我就喺上年呢、這個8月30日嚟，應該係8月29日，我只係8月29日嗰次咧，係一個無啦啦有個咩大圍捕，我唔記得咩事啊！即係總之嗰陣時共產黨咧係又想即係嚟一個嚟一輪攻勢咁樣，一次過拉一堆人嚟冚熄成個運動嘅。咁咧就唔知好彩唔好彩嘅，都唔好彩噶啦。咁總之我嘅小弟咧就係其中一份子啊，即係目標之一啦。當其時有，我記得就有孫曉南啊、黃之峰啊、周庭啊、卡里卡啊，我都冇記得啦。因為我啦，咁佢就諗住一次個圍捕。咁咁啱嗰日咧，我就去飛去日本開會嘅，即係 上唔到機嘛，好似記得啊。 係啊，喺香港國際機場出境嘅時候咧，佢老尾入咗張。身份證入去啦，入撚咗嗰個依度嗰個閘嗰度，跟住擺紙冇落去，佢唔開閘俾我，佢老母閪啊！屌你老尾，我心諗啩，真係幾嬲啊！真係，咁然後就入境處嘅人就走去，跟住帶入房啊，等等先有啲嘢啊，唔知咩嘢，我睇下咩嘢咁嗰啲啊，跟住就話啊，警務處。有個 request 話要留低你，但唔知咩事，又再睇下咩事。 佢實際上唔俾你出境啊？ 實際上就拘捕我。 哦， 即係我出境嘅時候 拘捕我。但點解佢唔係直接拘捕你，要喺嗰個機場嗰度去搞啲咩嘢？ 可能咧有一個可能性咧，就係佢準備拉我噶啦，但係咁啱咧我離境，即係佢係因為佢原先佢個計劃係8月30日一次拉一批人噶嘛，咁我係8月29日晚嘅，即係咁啱我就 即係個時間唔夾， 係啊，我跑出咗半個馬鼻，咁佢焗住咧就嚼咗我先啦，係咪？咁嚼完我之後咧，然後相計咧就我都唔知咧，佢咁我入邊啊嘛，咁但係後屘好似。律師都通知我，即係同我講話，喂，好多人俾拉咗，我話係咩？咁樣，咁我嗰陣時喺呢個機場入境處截咗我，咁啊等啦，咁啊飛機嘅拜拜啦，咁啊上唔到飛機啊，咁邊個賠俾你？有人問過呢個問題，你話咧邊個賠？ 梗係冇得賠，點會賠俾你啫？傻嘅， 賠啊，賠啊，啊賠啊，傻啊你，咁咧就好啦，跟住後屘有兩三個差佬嚟到啦，跟住。嗰兩三週，我哋都唔知咩事。咁不過咧就有個 order 就話要留你喺度。咁我哋又睇下咩事。咁然後咧就講下講下咧就話，喂係 O 記喎，定唔知好似 O 記啊嗰類咁嘅嘢，就話出呢個 order 嘅。咁然後咧就過咗一陣咧，佢就而家拘捕你啦，就暴動罪咁樣拉我。嗰個啊，哦，終於嚟啦，暴動罪，咁就暴動罪啦。冇計啦，即係嗰下你都坐咗喺間房度，咁佢圍住你，我啦要暴動罪，咁可以點啫？即係嗰下又諗唔到太多嘅嘢嘅，即係深烤有少少你都自己預咗噶啦，係嘛？即係有可能會有咁樣嘅一日，咁其實反而係咁喎，好多人都係咁講喎，即係喺佢嚟之前咧。你又反而提心吊膽啊！你就好 到咗就清晰噶啦，成件事。 反而覺得 到咗就係咁咯， 即係我聽有啲人咧，就唔係話即係而家呢啲抗爭嘅 case 啦，即係普通有啲人可能犯咗啲嘢，咁然後就要上庭啊，成跟住佢哋都話啊，呢段時間真係好難捱啊，即係即係愣住單 case， 又唔知佢判定唔判，即係佢又覺得你，我寧願你判我5年就5年啦，10年就10年啦，你而家咁樣， 即係 愣住都唔知你判定唔判，判幾多唔知，即係嗰一下就反而 啊，戳親就必多嘢啊咁樣。啊，咁即係有陣時都會諗下幾時會喐手咧，跟住上門咧最興噶啦，係咪啊？突然間凌晨拍門啊嗰啲咁嘅嘢。咁啊而家哦暴龍，我暴龍咯，咁咪等咯，上警車咯，去警署咯，等律師咯。咁啊揾律師傾下，傳下話咯。咁因為嗰次第二次俾人拉，第一次就喺火炭嘅。咁火炭嗰次我路過俾人拉咗，差唔多係路過俾人拉咗咁嘅意思啦。咁經過一次之後咧，就踎過一次臭格啦。上一次就第一次真係踎咗40幾個鐘，44、45度啦，即係差唔多48。咁第一次就好似辛苦啲，我記得印象中。咁但第二次踎臭格咧，就可能習慣咗啦，試過一次啦。咁我覺得即係一定係唔舒服噶啦。咁但係 OK 咯，冇第一次咁辛苦咯，冇咁難耐啦。即係有種辛苦難耐，即係嗰種喺入邊嗰種，哎呀！好，即系已经喺度好耐啦，几时先够48啊？即系好闷啊，好，即系佢有种有少少嗰种喺度即系难耐嘅感觉啊，有少少呢啲咁样嘅嘢，咁啊咪唔舒服啦，系嘛？咁第二次我咧冲凉添啊，我同佢又讲下，哎呀，俾佢冲啊，冲啊，见下你啊，咁啊俾佢冲啦，咁啊冲埋凉添，咁啊还好，咁但系就第二次咧，佢真系告啦，咁佢上庭啦。咁開頭佢拉我暴動罪嘅，咁實際咧而家咧係告緊非法集結，同埋告緊呢一個襲警罪嘅，咁就係關於呢個喺上水七月定六月三號，我唔知嘅，即係其實呢啲我都唔知是但啦。總之佢就上水有單嘢，即係話參與非法集結，然後襲警咁啊，影嗰啲片啊。有啲截圖啊，跟住擺出嚟就係咁樣咯。咁然後下個禮拜咧就要上庭啦。咁咧就有啲人問我有冇成訴啊？點樣冇嗰啲咁嘅機會大唔大嗰啲咁？即係我話其實都冇講呢啲喎，律師係咪先？即係其實老實講啊，律師又點答你咧？ 律師都答唔到你。 尤其是今時今日咁嘅狀況，係嘛？我都冇問過呢個問題。即係我覺得問呢個問題係好。即係 nonsense， 有少少白痴咯，呢個問題係咪？即係有啲即係人哋覺得哇，唔係啊，呢個問埋咁嘅問題， 唔係咁又係咪路㗎？有冇記者問你 咧？記者問我，冇乜記者問我，哦、大家都唔好關心我啊。不過即係都好事嚟嘅，真係好事嚟嘅。咁但係即係私底下都有啲人去問啊，你想停啊？會點樣啊？會唔會大唔大機會啊？律師有冇講我冇講，我都唔傾呢啲喎。因為你即係如果俾你係個律師，你都點答咧？係咪先？咁梗係有機會得，有機會唔得噶啦，係咪先？ 係介乎零與一之間。 咁唔通我同咁你問佢，佢都係話有機會得，有機會唔得咯。咁係咪？即係唔通我可以講到俾你聽，66%跟住電腦計算嚇，70% 係煙 啊。唔係，但係咧，你可以根據以往類似嘅情況嘅個案，佢嗰個比率係點樣？咁呢個咧就。正如你講啦，係多餘啦，係嘛？ 係啦，因為而家呢個狀況唔跟案例噶嘛，往績係嘥氣噶嘛，啊，即係隨意噶啦，咁所以要難講咯。咁有少少聽天由命嘅，咁但係聽天由命之餘咧，都盡量爭取一下咯，係咪先？咁咧就咁啱由前兩日有兩個中大嘅學生訪問我，咁佢哋讀法律系嘅，就翻咗醫藝嘅學生，咁佢哋搞咗個國安法關注組咁樣嘅嘢，咁佢哋就想拍啲片啊，訪問一下啲人啊，即係做一下啲文宣嘅嘢啊，咁樣，即係就訪問我。咁好耐冇人訪問過我啦，咁我都好開心啊！人訪問我，即係有人同我傾下偈咁樣啦，即係老人家嘅話，中意人你又同我傾下偈咁樣，即係唔話做咩，即係純粹人同我傾下偈咁樣，即係溝下朋友啦，聽下偉論，跟住講完之後咧，又好似好有興趣嘅問嘅話，又有講咁樣，好爽，好開心。咁咧就。見到佢哋啦，咁啊鳩噏啦，咁啊佢都即系因為佢冇問呢啲咩成數大唔大呢啲咁嘅嘢，因為佢哋自己嘅法律系學生冇人問啲咁樣嘅嘢噶嘛。不過佢都有問就話 喂，而家法治已死喎，啊，你點睇？即係法治已死，仲係咪搞呢啲法律支援 咧？其實法治已死應該嚟問翻佢，你哋點睇啊？你做呢行噶嘛，就唔係問你。 喂，咁佢又覺得我做呢一行啊嘛，係咪先？即係佢做佢嗰行，我嗰行。嗱，佢又撈法律， 佢做嗰行，佢做嗰行，神早知係點樣啦，真 係。即係佢問我角度，而家法治已死。咁你覺得法律支援仲係咪應該要繼續做咧？定點？你點睇咧？嚇！咁我認為話，即係係如果你咁講，法治已死，即係你打咩 case 都死啦，係嘛？即係你幾有理據都好，請咩律師都好，你去到都係死噶啦。如果法治已死嘅話，咁之但係我話經歷緊呢啲事情嗰啲係真係一啲人嚟嘅，即係佢俾人告。面對緊呢個法治已死嘅法庭，咁佢始終係一個人，佢都好少人去支持或者去幫助，即係唔係話哦，法庭法治已死噶啦，你都死噶啦，拜拜，咁咪一路好走啦，即係快啲認罪啦，冇反抗啦，咁樣，即係唔係咁樣啊嘛？最近嗰套戲咧，咩天能咧，即係啲人好勁嗰套咧，我又睇咗，我粒係嘛 ，OK 啦，不過佢入邊有講一個信息就係話。人有冇自由意志呢？究竟有冇办法对抗命运呢？即使你知道结果是咁样 发生，咁你仲做唔做落去咧？你知道结果仲做唔做落去咧？ 佢都仲做唔做落去咧？ 嗯， 咁当然入边嗰套戏好励志啦，呢啲戏梗系好励志啦。咁佢梗系话咩？虽然知道结果，但系都唔系我哋袖手旁观嘅一个原因，类似咁样嘅嘢。呢、這个好都几哲学嘅，都關乎人生哲理嘅，即係你個人，你人生你係咯，好決定好多嘢。 咁、 即係呢個， 我問翻你啊，俾你由頭嚟過，你會唔會做翻你自己做緊嘢？ 會做好啲咯。我想講啊，咁我話做翻一樣啊，咁好大志嘅，做好啲啊嘛。咁亦都即係。經歷過你知道有好多嘢不足噶嘛，因為所有嘢都第一次做係咪先？咁第一次做，梗係有好多蝦碌嘢啊，有好多問題啊。咁但係你做完第一次，咁你就即係會獲得好多經驗。咁至於講翻嗰個問題啦，係咪？咁你明知係咁噶啦，咁你仲對唔對抗呢？即係其實有少少可以套用翻香港而家嗰個情況啊，大家都成日講啦，即係話冇用噶啦，香港冇得救噶啦。唔夠共產黨鬥噶，唔好搞咁多嘢啦，仲衰噶咋？其實呢個都好，其實我覺得去到背後可能係即係講嗰個信念咯，即係可能 唔 係 噶，但 係信有一絲希望，我會繼續鬥落去。 我覺得呢個即係佢問呢個問題個設定都有問題。你放喺1911年嘅時候，即特別黃花崗嗰個年時，咁人哋話俾你聽冇用。你點救嗰個滿清帝國？ 個個都一定話冇用噶啦，我相信。 覺得冇，唔係孫中山自己都寫過噶，即係佢講喺黃花崗之後，國係俾人插到韭菜噶嘛佢嚇。咁、但係你唔知道過咗即係好短時間之內，成個局勢完全。咁你又可以，譬如1927年國民黨清黨嘅時候，共產黨又係咁冇得搞，同國民黨有得搞一句，即係全部呢啲槍又係佢，錢又係佢，冇得搞噶嘛。咁所以我覺得每個歷史嘅即係每一個個歷史嗰個變，即係嗰個轉變啊！之前其實大家都係用即係依種方法話俾你聽喎，每一次都係喎，基本上，但每一次個結果都唔係咁樣喎。 嗰背後最重要都係個信念 啊！ 信念似乎可以超越現實，信念似乎可以改變現實，改變命運，即係。好似係咁咯，即係你個信念夠堅定、夠硬，你係比全世界嘅人嘅意志再堅定嘅時候，你意志 override 咗其他人意志嘅時候，你所諗嘅嘢就會成真 嘅。我就用另一個方法睇嘅，即係點解呢？如果譬如你去到純意志咧，就係你覺得話、你意志堅定咧，就即係夠強，大家係意志嘅比拼。咁但係我另外嗰個睇法就係話咧，即係你香港人抗爭有一個好客觀嘅基礎喺度。客觀基礎是什麼呢？就是因為現在是講緊個生存的問題，即係一路好多人，即係我不知點解，譬如我講係改變唔到啲人嗰個諗法，就係而家你唔係講你做順民你可以喺度， 其實你如果落嚟嗰個局面就你係好似新疆同埋西藏嘅 三民主義啊嘛，暴民、移民、信民， 係啊， 即係你要喺香港，即係唔係你要喺香港生存嘅？即係你要生存落去嘅話，你一係移民，你唔移民咧留喺度咧，一係做暴民，暴民即係反抗，一係就做信民。 但是我講嘅從來講係冇信民呢個 option， 冇信民呢個 option 嘅意思就係因為香港而家佢喺嗰個國際上，佢令到呢個中國係蒙羞得咁緊要，佢冇可能係就咁算數啲，即係冇可能話俾你聽就係、是、我、哦、你聽話有，因為嗰個只不過係聽話係你能夠可以生存喺度咧，其實呢個係一個假，呢個係一個騙局嚟嘅。個原因係因為點解咧？佢由頭到尾就正如你好似即係新疆或者西藏，佢信唔過呢班人，係咪？咁所以你睇到譬如話最新呢個 case 啦，最新呢個發展就係、是、習近平走到落深圳。 咁講我哋種族主義啊嘛， 係啊， 你都唔係個種族，佢梗係唔信你啦。點解有咁多種族清洗？點解有咁多殖民？點解要即係語言要清洗你各樣嘢？就係、是、因為覺得。佢哋先係純正啊嘛，中華民族啊嘛，嗰啲咩官方話嗰啲咁嘅嘢，即係我哋呢啲就血統不純正嘅、 嗯， 血統不純正即係唔係自己人啦、啊， 唔係自己有，唔係自己有， 唔係自己人咯，唔係自己人就自然就係出面噶啦，就冇埋唔到堆噶啦，最核心嘅、最好嘅嘢就冇你份噶啦，係、嘛？傾偈嘅時候細聲講大聲笑都冇你份噶啦，係、嘛？你唔係自己人。 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錯誤嘅理解嚟嘅，即係你話，唉，我哋喺度，我哋唔出聲，我哋跟住就咩？以後是不輪到你不出聲， 同埋啲人係好賤格噶嘛，呢個世界中意欺凌人噶嘛，即係你讓步俾佢，你對佢好，我唔代表佢會對你好嘅，可能佢見到，咦你對我咁好啊，就嚼你先，呢個意識啊嘛，好難講。 咁呢個咪就係左膠嗰個一路以嚟嗰、那個最大嘅罪孽咯，就係佢有一個信息就係、是，即係如果我對你好，我對你我係和平嚇。咁咧，即係對方咧就會俾我感動到嘛。對方係唔會俾你感動到嘅。對方會覺得你係易灼嘅啫。即係正如耶穌講話，人哋打你一塊面嘅時候咧，你邊埋第二塊面去打。如果真係咁講嘅説話咧，咁我而家唔會打你，係跟住十幾巴、廿幾巴佢刮落嚟，係打到佢手軟，佢先至唔會打啫。 咁啊，又講翻我單 case 啦，即係講翻。啲 case 啦，即係都唔一定就係講嗰單 case 嘅，因為每一日咧新聞日日都有，我發現都持續咗好耐，即係每日都有人話今日唔去報聲，有啲人就話我判咗有罪，有啲就判咗幾多個月咁樣，即係譬如今日又有判咗， 今日幾單啦、啊？今日又一個係九個月 啊，係啊。即係總之好多啦，其實日日都有啦，即係事無大小，有啲係咩揸住幾條索帶啊，有啲掘啲舊磚啊，今日嗰個好似咩破壞咗兩米乘兩米嘅地磚咁樣嗰啲啦，咁我覺得好輕奇，即係好多好多，即係多到係原來每一日個法庭都有幾單呢啲係因為社會事件啊，因為抗爭啊，因為自由。然後被人告喎，即係坐監喎，閒閒俾幾個月幾個月咁嘅樣喎，即係啲好輕騎嘅嘢，即係可能講句粗口鬧下個差佬，又俾人哋咁啊韞幾個禮拜幾個月喎。 唔係一個最離譜就係、是、韞咗一個月之後，跟住撤銷控罪，都唔係叫做最離譜，因為係唔止佢一個嘅嚇。 係啊，即係好多啦。即係韞你一個月，又就 跟住我冇 ，sorry， 我 sorry 都冇，係交錯咗，走啦你，冇事啦，走啦你，都坐咗一個月，咁點啊？冇噶啦，你咪告佢咯，係咪你咪 cam 佢咯？ 唔係，但係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就係頭先你講法治意識，就係個法庭點解唔係即係去主動講喂呢啲，譬如話俾假口供啦，屈人啦，我而家好似變咗冇件事咁。 有個係咪林子勤啊？有個法官係咪叫林子勤？咁咧就之前佢試過有單 case， 佢就話嗰個差佬講大話俾假證供啊，即係佢有講個真話嘅。咁然後咧，而家就已經俾人調咗入審處啦，即係守衰堂啦。 係走啦。 咁啊，而家唔會再處理任何同示威有關嘅案件啦。咁啊，即係都有人講真話。即係有人做翻佢訓練。 唔係，但係我講一樣嘢，喂，而家你譬如話你講大話啦，即係我講係意思係喺庭上面講大話啦、夾口供啦、老屈啦呢啲， 在我們的認知裏面，這些是要負責的嘛，是要負刑事責任的嘛。現在好像老鳳那樣，現在好像 楊明都沒事啦、 啊、 楊明知道是誰、啊、撞車那個、啊、喝醉酒撞車那個、 啊啊、 以後跟兒子女下一代的人說，知不知道楊明、啊 啊、 喝醉酒撞車那個、啊、這樣教育一些人、 嗯、 千萬不要喝醉酒駕車、啊、如果像楊明這樣的、啊、不知道說到那些人知道，因為這條男人又沒有被人告這樣都沒事、 嗯、 真的任得你說 的，所以 是真的法治已死的不是一個比喻，不是說笑，是真的死 了。 不過、就是、如果你是旁觀者，你就覺得、哦、法治已死，那些人又坐牢了，是這樣的、嗯、樣但是又坐牢了，那個是一個人來的、嗯、而那個人都有家庭的、嗯、那個家庭牽涉到旁邊很多的人，很多的事情，就是譬如我這樣唉死梗啦，係咪陳浩天身停啊有半噶啦，六個月九個月，執翻身材啦，好少啫，六個月九個月，係即係我都覺得好撚好彩係嘛，福利有佳咁樣樣都唔撚使俾人告過動係嘛，即係人哋嗰啲下碌碌聲啊嘛，三碌四碌五碌咁樣判，咁我呢啲都係非法集結加個襲警，咁啊一年半載咯係嘛，都唔係好多，所以都好好彩。咁講啫，都要坐啊！咁都係坐監啫。即係如果你話坐一兩個禮拜，啊兩三個禮拜都冇乜特別係嘛？即係你人生流流長咁樣兩三個禮拜冇咗，咁但係你話坐到半年啊，即係你話判九個月啊，即係呢啲話長唔長，話短唔短，的確係有影響㗎嘛，係嘛？即係無啦啦台上嘢，我就夾你聽日就消失咗。咁你要諗話我屋企點咧？我使唔使交租咧？咁呢個人點樣咧、嗯？哇！如果我揸部車，部車點咧？係嘛？哇！只狗點咧？只龜點咧？我份工點咧？生意點啊？即係好多好多現實嘅問題。 瑣碎事情， 瑣碎事情就係外人未必睇到啦，未必諗到啦，亦都唔會理解得到啦。亦都你可能知道呢啲事情，但係你。 无能为力 啊！无能为力咯，都帮你唔到咯，同埋你唔知道有几捻烦啊！呢啲 沟 烦，亦都对身边嘅人其实系好大嘅压力同影响。咁我到嗰度有个伙计，即系有即系我做工程嗰度有个手足，咁咧佢就10月16号，即系星期五咧，佢就要判啦、 嗯， 就判有冇罪。咁正常嚟讲咧，判有罪咧，咁就要抛啦，即系入荔枝角啦，就。即是那些叫什么 拘留所 拘留啦、嗯、那等候判刑的。那他就那個老婆六個月，即是那個女兒就是出世了四個月，那所以他有麻糕飯，那老婆那麼大肚子，那你坐監誰照顧他呢？賺錢回來呢？那 BB 出世你又看不到他出世， BB 出世你又判不到那個老婆，有很多麻煩嘢啦，咁佢又好後生啊，屌個死僆仔係嘛，環保人士，咁、 嗯、 啊搞大咗個肚，咁啊廿零歲都好好慘啊！即係其實好多好多呢啲咁嘅 case， 當你深入你識呢個人啊，或者你經歷呢啲嘢，你就知道係其實好煩啊！即係都好好撈搞啊！總之都你話三個月、四個月咁嘅，好似好小事啦，好麻煩，更何況係講緊。幾年那些啊，係嘛？仲有十二個被人送中，嗰十二個香港人啦、啊，係咪？嗰啲其實都係即係對於當事人嚟講係好大壓力。咁所以你話法治已死，仲支唔支援啲人咧？係要支援嘅，即係佢哋人嚟噶嘛，大佬，你啲戰友嚟噶嘛，大家出生又死噶，咁唔係佢賴嘢，我還掂你都賴嘢，咁啊多謝你。光榮犧牲咁樣，即係國家會記住你嘅。將來我哋會立一個無名紀念碑，無名英雄紀念碑去紀念你啦。 咁啊，大吉利是。 無名英雄紀念碑咁啊，即係好多無名英雄咁啊，而家都坐大監咁啊，死鳩埋都唔知啦，都好慘啊，係咪先？咁所以你話冇人出去抗爭定點啊？因為好多人真係俾人拉咗，係嘛，受咗好大嘅打擊。咁啊，即使你冇事，你嘅家庭冇事，你差唔多啊，你总有识一两个人。 有实识嘅，而家实识噶啦， 即系起码你都识我啊， 唔系唔止，唔止啦，即系都好多啦。有啲就坐咗，坐完添啊， 坐完 有啲無理啦，喂，即係嗰個係藍絲嚟嘅，有咩喺坐過老過我？有啲話阿邊個 A 啊邊嚇，佢唔係港豬嚟嘅咩？佢又拉咗我，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情況。咁有啲就固之然俾人拉㗎啦，遇到俾人拉啦，你早過我，你遲過我，即係啲咁嘅嘢啫。所以係。都好麻煩。咁至於我自己咧，就下個禮拜上庭啦，就應該唔會拋住嘅。以我所理解，咁就會審，好似係19、21、22、3日。咁審完之後咧，應該就唔使去荔枝角住嘅，應該可以保釋啩。咁希望啦，如果唔係都麻鳩煩。咁就正常就可能去審完，跟住就會押後結案陳詞，或者押後去宣判有冇罪。咁有冇數罪嘅時候呢，都未必會即刻宣判埋個刑期嘅，有可能會押後嘅。因為你判咗有罪嘅時候，咁你就求情啦。咁第二啲求情信啦，阿提呢個係喎，屌我要幫我手足寫求情信啊嘛，啲嘢係咯，即係咁啊，唔知搞幾耐，咁可能。十月審去到11月、12月啦， 唔係話唔定就過出年噶啦， 唔知啦。咁誒，即係我其實自己冇一點諗嘅，因為諗啊，好似都諗唔到啲咩，諗嚟諗去都係咁噶啦。諗定啲違計咯，即係買嘢之後點算咧？咁最擔心咧都係即係公司啦，係嘛？啲手足，因為我坐監，咁如果我接唔到生意。啲手足冇公開，咁嗰兩個即係有老婆有兩個女，啱啱出世，一個就出世，係嘛？呢啲好難搞㗎嘛。咁我冧咗公司冧埋，咁我冧咗兩個家庭、三個家庭、四個家庭，咁啊大領落。咁呢啲係即係現實好麻煩嘅嘢，即係一啲打擊嚟嘅，可以話係即係共產黨嘅打擊嚟。要去應對咯。 唔係咁，我諗都即係大家聽到都知道啦。即係你身在其中嘅話，你感受到嗰種壓力、嗰種焦慮啦，特別有家室嘅。 我覺得自己咧都係一個幾得冷靜嘅，即係算係咁啦。即係呢幾年都見唔少經歷唔少嘢，都唔係話我係一個咩鋼鐵意志鋤潮嘅。 不過唔係啊，你以前有冇睇過一本小説叫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 我有，我聽過呢本書，冇睇過啦。即系我唔系话好咩，不过我觉得自己唔系话太弱嘅人嚟嘅，咁但系都，我觉得坐监冇问题，即系应付得到，但系我都唔想，即系我 唔系冇边人想嘅，系正常系边人想， 都真系唔想，甚至乎有啲惊添，咁但系你话惊又好，唔想都好，咁你系要坐咪坐咯，我一定应付得到，我相信自己嘅能力系冇问题嘅。我咧能屈能伸噶嘛，唉，隨時入邊撈到風生水起，真係成為幾個字頭大佬啊！都死啊！共產黨，即係而家一個字頭，遲啲三個字就出埋，係咯，咁都冇辦法啦。咁唯有即係 冇嘅嗱，我咁簡單嚟講啦，就大家聽到之後就即係用自己有限嘅能力啦，可以去支援呢啲朋友，咁啊做得幾多唔做幾多咯。 即是其实我未必是最惨的那个。 是啊， 即是坐那个其实呢就无眼屎干净盲的。我坐监嘛，我屌你咁坐咁就去坐咯。咁出面发生咩事都唔关你事。你都大条道理唔关你事，我坐监嘛。 咁想点仲要点 仲叫我交租啊，唔知喎。因为信用卡钱唔知喎。乜都唔知啦咁样。坐监嘛大晒㗎嘛。咁所以出面嘅人系好大镬嘅。咁你帮你执你扫帚事啊你身后事啊屌你咪真系好难搞。咁所以你哋嘅支援呢就支援啲屋企人啦，好重要啦。咁我都唔知道自己有冇事，咁但係個手足應該會行先我一步，咁我都要幫佢睇住個老婆啊，照顧屋企啊呢啲囉。咁大家早就早囉。咁最後一句就即係大家唔使太擔心我嘅，我屋企冇乜嘢。即係我呢就應對方法呢好簡單，我就話我都話我好彩呀，唔使暴動唔使成，咁非法集結加襲警，咁幾個月比起嗰啲無名英雄幾年呀。算系咁啦，系嘛？即系都，即系应该要庆祝啦。唉，算啦，咁样好咯，系嘛？好啦，各位再见。